第128讲，王坚，年轻人永远是创新的主体。王坚，阿里云创始人，云溪小镇和雪浪小镇的创立者，2050的志愿者和发起者。他被媒体和众人称为忽悠马云的骗子和风口上的先知，但这些都是外人眼中的王坚。我们很好奇，站在这些标签背后的他到底是什么样子，他究竟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趣事儿？脑子里装了哪些新奇古怪的想法？对于自己，他还有多少的期待？对于世界、未来和年轻一代，他又是如何看待的呢？作为2050的志愿者和发起人，首先想和大家聊聊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儿。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在讲创新，但实际上创新是需要很多人帮助的，特别是年轻人。2050就是为年轻人举办的活动，希望大家对年轻人更加关注，把社会资源留给他们，让他们可以做更多的创新。如今绝大部分会议都是为成功人士举办的，而2050恰恰是为那些还没有获得成功的年轻人举办的，让他们也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是我创办2050的初衷之一。除此之外，科技的作用也不能单单以是否有用去定义。年轻人有这样一个使命，让科技可以像音乐和体育一样将人团结在一起，让不同的人因为科技而产生关联，这就是我发起2050的两个初衷。今年5月，第一届2050落幕了，会议本身超出了我的预期。具体体现在哪里呢？就是我们成功的向外界传递出举办2050的初衷，让大家知道了什么叫做志愿者举办的大会，而并不是会议中的哪个活动做得特别成功。这是我觉得最骄傲的一点。如果说我们只有一点做得足够好，那就是这一点。我很清楚地知道会议本身还有很多不足，但只要能将这一点传达出去，就是我最大的收获。对于明年的2050，我希望可以向大家证明，志愿者可以做到很多人原本觉得不可能的事情。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志愿的精神。相信明年的这个时候，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在中国甚至在世界范围内，志愿者是如何为年轻人，或者说如何通过年轻人为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做贡献的。这一点我感到非常骄傲。我刚刚谈到过，大部分人都在做那些看起来很高大上的会议，但这不是2050所追求的。最高大上的就是年轻人，是年轻人本身。其实大部分年轻人都不知道自己处于什么状态，因为身在其中，我年轻的时候也不例外。站在我这个年纪回望过去，最大的感触就是自己年轻时得到了太多人的帮助，但当时我还感受不到这一点，是现在才能感受到的。这是让我非常感恩的一件事儿，所以我觉得应该为年轻人多做一点事情。我记得我说过一句话，年轻人就是要做一些大家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从这个角度讲，任何一个时代的年轻人都一样，唯一不同的是时代本身。比如蒸汽机时代有蒸汽机的挑战，电气时代有电气的挑战，如今的数据时代有数据的挑战，挑战是不一样的。但我觉得年轻人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就是他们才是帮助整个社会去突破原有框架的群体，他们永远是创新的主体。从阿里云到2050再到城市大脑，这些事情能够做成，其实得益于很多自然条件。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可以有机会接触到他们。我认为大家还是要多多发现问题，而不是简单的去解决别人提出的问题。虽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都很重要，但事实上总要有一些人去发现新的问题。因为我的兴趣和背景，我永远会去观察有哪些新问题，所以可能在一些人忙于解决问题的时候，我在做前者。那么发现问题后谁来解决呢？我的习惯是自己发现的问题，只要我觉得足够重要，那就应该自己解决，而不是说我发现了问题交给别人去解决。或许有人会觉得这有作弊的嫌疑，但从我自己的角度上讲，这就是我思考问题最基本的逻辑。所以我鼓励大家从身边发现问题，就算是那些看似很小的问题，也有可能变成社会性的大问题。之前我看到过一个数据，35岁以下的年轻人占世界总人口的 50%。 当时我感到非常吃惊， 因为这个数字是持续增长的，而不是呈下降趋势，是人类历史的峰值。这就是我发起2050时想到的问题。城市大脑也一样，我们都觉得城市交通堵塞，那么普遍的解决办法就是多修路或者限行，从没有人认真想过我们对交通资源的使用是否合理。我所做的只不过是从交通堵塞问题延伸到社会资源的使用问题，比如红绿灯资源的使用是否合理。发现问题非常重要，年轻人会用他们自己的眼光去发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这也可能是年轻时候的我与其他人不太一样的地方。谈到阿里云，现在已经叫云计算了，有两件事情让我印象深刻。首先，在加入阿里巴巴之前，我就已经意识到数据和计算的重要性了，这二者是一体的，你不能把它们拆开来。所以我既然认识到计算对未来社会的重要性，就知道计算的形态是一定会改变的。事实上，在云计算出现以前，我们已经经历过几次计算形态的改变了，从大型机到工作站再到个人电脑。我觉得计算的形态将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而变化的物质基础就是互联网。这也是我为什么经常谈到云计算就是通过互联网来获取的计算，其实是来自于我对计算本身的认识。后来大家逐渐对这种计算形态的变化有了共识，就把它命名为云计算了。尽管最初我并不愿意这样称呼它，我的设想是叫它通用计算，就像通用电器一样，就好像以前的电也是专用的电，只供电灯泡使用，后来才逐渐演变成通用的电，于是有了电冰箱等通用电器。所以我当时想叫它通用计算，但一般人很难接受这个叫法，所以就叫云计算了。为什么我总是用电来举例子呢？其实是有原因的。就像电刚出来的时候只有电灯泡一样，阿里云的第一批客户都是中小网站，我觉得这些中小网站就是那个电灯泡，他们无法自行发电，但随着客户逐渐增多，你可以想象电冰箱出现了，洗碗机也出现了。直到现在，云计算已经变成了通用计算。所以我觉得对问题的思考会影响你做事情的方法，而发现新问题是思考中最重要的一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是属于年轻人的时代。尽管这句话放在历史上的任何时刻都是正确的，但我还是觉得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非常特别，是历史上少有的几次对年轻人而言最好的时代。为什么会这么讲呢？大家认真思考一下，美国最好的时代就是爱迪生诞生前后的三五十年，那时候涌现出了很多新的发明，而我们现在看到的绝大部分科学技术就是最近几百年发明创造的，和美国那段时期非常相似，是所有可能性集中爆发的时代。至于具体会创造出什么，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们通常会说任何一个时代都是年轻人最好的时代，但大家为什么还记得爱迪生那个时期呢？就是因为那个时代非常特殊，我觉得当下就等同于那个时候。从电刚开始出现到给城市乃至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转变，而计算给城市带来的改变还没有开始。 Kevin 今天带了一个 laptop， 可能那就是开始的开始。我觉得非常幸运的一点就是年轻的时候身边的人为我创造出足够多的空间，所以我也想为年轻人创造空间，只要有足够的空间，他们就会用自己的方法去成长，这是我坚定相信的。大家现在看到年轻人身上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是因为他们的空间不够，行动就会受限和变形，这是我对年轻人的理解。现在的社会环境总体还是比较好的，可以为大部分人创造出足够的空间，要相信他们，不要让他们把事情做变形，这也是我能为他们做的最好的事情了。